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81集，恶地张文下。众人都盯着刘福，刘福眨着眼，他几个兄弟都七嘴八舌。 黑脸呀！ 小胖墩在桌上抓了纸笔给画了个样子，几兄弟研究了一下，点头说就是这个样子。赵普等人看着那朵黑脸，彼此对视了一眼。 当时马车走下来了一个人，一身黑色的斗篷，他撩开车帘的时候胳膊露出来，我看到他手上有这么个样子的东西，还以为他手弄伤了呢。 小胖墩说着，伸手指公孙手上的图案。 不过我们好像被他们发现了，因为怕惹麻烦，所以我们赶紧逃走了。 众人惊骇地看着那五个小孩，小梁子无语。 之前问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你们还说没有。 这事情很奇怪吗？ 都快不记得了。 啊，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所以才被人追杀的呀？ 白玉堂拿起那张黑莲的图案，将宣纸叠在了恶点那页图案上。 两幅图有一种微妙的契合感。 所以之前出现过的那个神秘黑莲和死文证有关。恶地张文是什么意思？ 那个黑衣穿斗篷的人什么样子？ 不像中原人哎，马车里应该还有其他人，不过我们没看清楚。 黑色的马车和穿黑斗篷的人。 这时沈少熙自言自语。 跟一航信上说的情况有关系？ 很有可能。 西北发生了什么事？与这有关吗？ 赵普拿出贺一航的信，打开给众人看。 老何说最近西北一带怪案频发，辽境以北原本无人经过的荒漠里面经常有一些黑色的车辆出入，还有一些穿着黑色斗篷的古怪外族。 说到古怪外族，最近的确是比以往多了不少。 我也觉得是时候该回一趟黑风城了。 正聊着，天尊在众人眼前打了个响指，将分散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问妖长天： 你后来怎么对那批幸存者的？ 我瞅着这群人总觉得怎么看都有问题，所以把他们暂时关了起来。你们猜之后怎么着？ 怎样？ 哼，他们竟然想挑唆我手下几位副将自相残杀。我早就安排了人专门盯着他们，发现这群人不止功夫很好，还会一些摄魂术。他们大概就是用这个办法窃喜了整个城池，先控制守城的将军，导致士兵厮杀，再将居民卷入其中。性格简直是恶毒到极点啊，我喜欢。 妖长天说到这里就开始磨牙，伸手又揉揉胸口。众人看着妖长天，此时都无限感谢白玉堂的外婆，觉得这种治他的法子实在是太好了。赵普叹气，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妖长天要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总是揉胸口，然后骂骂咧咧跑掉，感情他也得谢谢白玉堂的外婆，不然早被教坏了。 那群人你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是抓起来问问题啊，我严刑拷打，问出了他们的身世。这群人都是同一个族群的，手上都有相同的标记，据说他们人数还不少，先祖并非汉人，因为当年遭受殷王朝毁灭的波及而逃难到中原，结果就四散分布到这里。杀戮和作恶是他们的天性，趁着城池被围困，他们就制造了这一起血案。 然后呢？你怎么做？ 哦，哼，我替百球岭那些死者报仇了呀。 报仇？ 我把他们吊起来烧死。不是喜欢听惨叫看惨死吗？自己体验一下。 听的人张着嘴，那群人的确是可恶，这也算是替城中无辜惨死的百姓报了仇，但总觉得对于妖长天来说不过是个游戏。小四子捂着耳朵， 从赵普怀里爬到了殷侯怀里，众人瞧着小家伙还挺会挑人。 之后战乱一起，死温镇就开始频发，我很好心地将其中的秘密传了出去。于是凡是出现死温镇爆发的地区，那些左臂带有章纹的幸存者开始被群灭。 原来死文症的传说是被曲解的呀，难怪后来这疫病消失了。看来是那个族群的病患越来越少和天下太平造成的。 有身上带着这个标志但是没害过人的人存在吗？ 哼哼，你见过吃素的狼没有呢？ 展昭不语，姚长天笑得更坏。 你问问你外公啊，狼吃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羊群要活下去就要懂得反抗，自己没牙那就想法子拔光狼牙呗，偶尔千万只狼里真的有一只异类的话，就乖乖躲起来避开羊群走，因为当狼只有一只，羊群却有千千万的时候，被吃的就是狼了。 展昭皱眉，觉得姚长天这话别有深意，同时展昭也有些疑惑，如果白慕天也有病，那为什么要找他谈？公孙看着手臂上画的那个图案，也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志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身体发生了病变。又是家族病，难道说，那种邪恶本性是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缺陷造成的吗？ 白玉堂则是有些担忧，为什么白慕天要找展昭？根据姚长天的说法，这群病患最早的来源与英王朝的毁灭有关系，而展昭是那个神秘王朝皇族的血统继承者，英侯年事已高，展昭却还年轻，这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阴谋在？这时外边欧阳跑了进来，他和龙桥广邹良侍奉赵普之命去城外找那条地道并掩埋的，看来是发现了什么。欧阳进门就让众人跟他去看些东西，他们找地道的时候有重要的发现。众人跑出开封府一路往城外走，展昭一路低头看，发现开封城的马路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了满地的裂纹。 这是以前就有还是最近闹的？ 以前没有啊。 展昭每天上开封街上压马路，没发现过有这种裂纹。 以前的确没有，我们把外面的地道都挖了出来之后就形成了这些裂纹。 欧阳带着众人来到了城门口，这会儿邹良和龙桥广都在。 地道里都检查过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邹良指着脚边一个比别的地方深一点的坑。白玉堂看了看坑，又看了看那些裂纹，退后了几步往远处望了望。众人都不明白他在干嘛，最后白玉堂站在那个坑边。 喵喵楼前的那个坑是这里爆炸造成的。 这里爆炸，为什么喵喵楼会有个坑啊？ 这种情况的确少见，如果不是巧合而是人为设定的话，需要点本事。 对啊，在喵喵楼里炸个坑干嘛？ 展昭想了想，跳上城门往城里看。 我知道是在干嘛了。 众人都扬起脸看展昭，展昭打了声口哨，没多久就见夭夭扑扇着翅膀飞了过来。夭夭在众人头顶打了个盘旋之后落到了展昭身边，展昭爬到他背上对下边白玉堂等招了招手，白玉堂也上去了，赵普好奇也跟了上去。夭夭展翅飞向空中，到了开封城上空开始打盘旋，而展昭他们站在夭夭背上身处开封府上空往下望了一眼，终于是明白了这个圈和这些裂痕的意义。只见开封城里以喵喵楼前的大坑为中心向四外发散开的裂纹形成的那个图案，正是一个巨大的恶地章纹。 这是给开封城盖了个章， 怎么做到一丝不差的？ 白玉堂指着几个特别明显的纹理。 之前闹鬼而没人赶走的巷子。 哎，公孙好像在对我们招手。 展昭指了指下边，就见公孙正在对他们挥手，白玉堂拍了拍夭夭的头让他下去，夭夭着陆之后，赵普他们下来换了人上去。就这么换了几波之后，所有人都完整地看到了那个图章。公孙查看了一下裂纹附近的泥土，摆了摆手， 没那么邪乎，是有人用药水弄出来的，先在泥土上撒上药水，然后我们开挖地道的时候产生的震动造成了泥土的开裂，比较大的几条裂缝是人工开造的。 赵普让邹良他们赶紧把地给填上，展昭还挺纳闷， 这么急填上， 赶紧赶紧。 只是邹良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工，就看到歌清跑来了， 皇上请诸位速速进宫。 还是被发现了。 展昭这会儿也明白过来了，难怪赵普想赶紧把坑填上呢，知道有人在自家皇城盖了个章，哪个皇帝也受不了。一行人跟着歌清进宫，赵普伸手拽着歌清的衣领子将人拉到了旁边。歌清眨着眼看赵普， 哎，他最近心情怎么样？有没有特别雀跃的表现？ 啊，谁啊？ 展昭等人都回头瞧着后边的情况，赵普抬手拍歌清后脑勺， 还能是谁？ 啊，你说皇上啊？这个嘛，好像是心情不错。 那南宫呢？ 哦，南宫今天一整天啊，都愁眉苦脸的，跟人家欠他多少银子没还似的。 闻言，赵普脸就垮下来了。 完了。什么完了？ 众人都看赵普，赵普无奈摇头，那意思，你们就等着瞧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